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亦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越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去 婶婶阿姨、爷爷奶奶，跳起跳吧，盼再来，盼再来。我倒是想你妹子，想你妹子乖。 我说了想你妹子，真是嗨耶。 我倒是想你妹子，想你妹子乖。 我说了想你妹子，真是妹子嗨耶。 盼古开天到现在也，盼你们都总想家来。

对您说，我的嘴边有烟香，妈妈，我想对您笑。 感激的牛车。

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永远不分离。

茶几儿哟，舞几个成了彩凤花。马油灯断了哟，山村的夜色怎么这么亮？